重先珍贵，眼看今天一切统统都靠你先可发挥，就算反转风雨带过我，攻击批判都很多，不管怎样也有你陪着我，再痛苦撑不过，遇见得鬼鬼都会爱我，在这个世界有双翼很多，谁知你会讲真。